老生常谈了哈，但是呢也确实是如此嘛，因为2019年我们必须要继续走下去。刚才呢我在外面听江夏在跟大家告别哈，也确实我也挺难过的，因为这个节目呢也是做了好多年，江夏呢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到再见的这一天。那么很巧，好哥会说话呢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日子了哈。那是吧，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说再见了。所以说呢2018年呢这一年我也很开心能够有365天的时间来陪伴大家。每天一个小时，我们呢也是为大家梳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欧美的、国内的、流行的、复古的、过去的、现在的都有。可能呢这个不一定我们的歌曲和内容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但是呢怎么说呢，我们只是做到了陪伴吧。好吧，不说那么多了。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整理我们的心情，一起来面对2019。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的是那些最后的歌。那毕竟2018年要再见了嘛，我们就来用歌曲来跟2018年说一个再见。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狮子合唱团的《最后的请求》。那么这个合唱团呢是歌手萧敬腾自己搞的一个摇滚乐队。那么当时呢他正式踏入歌坛之前呢就在酒吧里面搞过乐队，后来呢被唱片公司发现，然后呢就组了一个乐队出道了。那么这一首《最后的请求》是2016年推出的，收在呢狮子合唱团的首张专辑《狮子》之中。那么当时呢他得到了一个组建乐队的机会，于是呢就把跟自己经常合作的乐手叫到了一起，成立了这个乐团，并且呢迅速推出了这样的专辑。也很巧，本人呢也是狮子座。一起来听《最后的请求》，狮子合唱团。 这是最后的请求，来自狮子合唱团，这是萧敬腾组建的摇滚乐队。如果说回顾我的2018年，我觉得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小公主在今年的6月份出生了。我记得我过去在地方台，因为我过去在河南台工作嘛，当时在我的老东家工作的时候呢，有跟一位女同事，她是一位姐姐，她就跟我说过，她说哎呀超啊，你知道吗，这个不管你每天有多大的压力和烦恼，当你回到家里看到孩子的笑容的时候，真的一切就都融化了，就一切就都觉得自己满血复活了复活了哈。当时呢我就在想，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呢，完全不理解。那么直到今年呢，我才突然间觉得哇，好像他说的是对的，好像也真的很有用啊。很感谢上天把这样的一个鲜活的生命给了我啊，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小家庭里。其实呢我也在跟很多朋友分享，就是如何去面对孩子，在跟他们分享的同时，自己也在思考，其实呢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帮助孩子们成长，孩子的降临真的是过来帮助我们在成长，同时呢也在帮我们寻求，寻求什么呢，寻求那个丢失了的自己，那个曾经最清澈的自己，那个最天真无邪的，拥有着真的是最纯粹的笑容的那个自己。所以说呢，每一次回家看到孩子的时候，看到他都能够那么单纯的对你微笑啊，真的是觉得好温暖，好爱他，也好感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阿琳的《最后的晚餐》。 期盼边的爱情，你开心吗？我们一起最后的晚餐，我满意吗？世上没有忘不掉的人，只有忘记了珍惜的人。用美味逃避背叛谴责，却只尝到满。 这是来自阿令黄丽玲的最后的晚餐。很感谢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留言的卓越空间安琪的留言，谢谢你。从2007年2008年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就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播小说，当时呢也挺懵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播，但也就这么开始了。自己思考琢磨，所以说这十几年下来呢，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断过。那么2018年，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两本书呢，第一本就是上半年在咱们文艺广播中午小说联播，就是在我这个节目后面播出的《忽必烈大帝》。所以说呢，我非常感谢他的节目制作人吕鲁波老师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去演播这样一部长篇的大部头。后来呢，我也有幸见到了作者，是一位标准的蒙古汉子，虽然他是一位老人了哈，但是这个非常有民族的那种特色在其中，由衷的向写书的人致敬，也向能给我这样演播机会的老师致敬。那还有一本呢，就是汶川2008年地震纪实。当年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也在成都，正好赶上了5.12地震。那心心念念十年过去了，那今年呢能够再次有机会重新去演播一本关于这样的当年这样事件的一个纪实的这样一部作品，我觉得也是自己的幸运，也是冥冥当中的一个约定。所以说呢，虽然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现实很惨烈，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在敲击我的心灵啊。我觉得是在告诉我不要忘记当年的那一次伤痛，要记得那些就这样瞬间离开我们的那些生命，因为只有记住这些才能够更爱这样的国家，更爱这样的灵魂，也才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我们的明天的生活。好吧，来分享罗志祥的最后的风度。 到底是谁难以相处？我给你幸福，你问我什么才是幸福？这个问题反而让我把你看个清楚。你怕束缚，我的爱没能把你驯服，你没有退路，那倒不如爽快结束，就让你见识我的风度。你离开我要不要庆祝？我不怕爱的残酷，反正我很想跳舞，我最喜欢挑战孤独，我也爱放下包袱，没有谁我也不舍得哭。 最后的风度来自罗志祥。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家庭吧。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结婚的，也有结过婚的，不管是谈恋爱的状态还是这个结了婚的状态，相信朋友们都会感受到哈，两个完全来自不同环境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会难免产生一些问题、分歧，甚至是争吵，有的时候还是很严重的争吵，很激烈的争吵。是的，这些我也经历过。但是呢，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真实的去面对过我们的这一份感情也好，婚姻也好，去看一看，想一想，为什么我跟这个人待在了一起，为什么我身边的是这个人。我好好的想一想，其实这样命运对于我们的带领不是随随便便的安排，一定有它必然的理由在其中。所以说真的，我可能还是老生常谈哈，我会跟大家说，就是真的要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状态，好好看一下，正式面对这个事情，然后呢真的去帮助他，真的去爱护他，真的去了解他。那今年呢，我也是这样开始下定决心这样去做，所以说呢就收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反馈。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也没有问题，那未来呢，希望你能够好好准备自己，在遇到未来那个上天给你那个人的时候好好对他。谈恋爱状态的那个人呢，希望你能够调整状态，更好的对他。然后已经结婚的朋友呢，希望你能够再好的对他。反正在2018年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爱情当中呢，都能希望带着最好的结果来奔向2019年。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王杰最后的温柔。 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情的年底，不要再留恋过去。哀怨的双眸也是最后的温柔，只是我不能再接受。是最后的温柔。

转角的路口，最适合分手，就用一句再见将往事结束。脚步别停留，也不要转头，把回忆都变成海市蜃楼。也许明天还是好朋友，也许就此变成陌生的梦梦。原来有些路总要一个人去走，我不会伤心，也不会难过，至少拥有过你曾经的温柔。是喜还是忧，都是我的独家感受。 最后的温柔来自庄心妍。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一起来分享好歌会说话的最后一期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最后的歌，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那些啊带最后这两个字的那些歌曲。本来呢，我也想今天继续照往常一样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但是后来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吧，还有自己对于很多问题的在这一年的感触，因为在这一年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这些歌曲的故事。我刚才呢，在上半段跟大家说到了很多，比如说我的工作、家庭啊等等各个方面。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父母的，其实我之前听过一句话，觉得特别有意思，觉得父母的爱呢，就是湿棉袄，这个脱了冷，穿上不舒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尤其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长，然后呢，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在很多习惯呢、方式啊、价值观的认知等等方面，跟父母会产生一些冲突，好像哎，觉得不是过去的那样的状态了。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会产生矛盾，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很正常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其实还是做到的是理解，需要去理解。那该怎么去理解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放下自己，这是我个人的感悟哈。因为这个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我跟我爱人去教养孩子的方式跟父母的孩子这个教养我们当初的方式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会产生一些小小的矛盾在其中。但是呢有些话呢又不能说的就是太过激，因为又会伤害到和父母的感情，对吧？所以说呢这就需要什么呢？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基准和我们的水准卡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需要适度的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些，去理解他们。真的是年轻人要去理解老人，当然了，如果说听节目的有老年人的话，也希望能够尝试着去理解年轻人，因为这毕竟 是怎么说呢，他们的事情，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年轻人的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呢，这是老人，他们就是这个状态，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就是这样的价值体系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让他一下子改变不容易，所以说呢你要看到这样的部分，所以说呢相信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切换的话，很多问题就会得到一些改善了。我真的是用自己的这样的实践生活来跟大家分享，不是虚晃的话，这真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哟。吉克隽逸，最后的恋人。 大概就是这样吧，隔着时间的流沙，陷落了人群啊，陪在你身边的人不应该是我吗？到如今伸出双手，谁再不服啊？是空啊，是从未痊愈的痛，能不能最后亲吻我的眼睛，好让我看清你的背影，整个城市从你离去的背景。 这是来自吉克隽逸的最后的恋人。好像今年基本上没有哪几首歌能够完整的跟大家分享完哈，因为时间有限，广告很多嘛，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呢都是啊紧赶慢赶的要把很多故事说给大家听，因为歌曲呢我们下来都可以再找 APP 来去听到嘛，因为这样的故事如果说不回听节目的话，那如果说我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完这些故事的话，哪怕回听节目也听不到，是吧？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未来吧，这个词又是老生常谈了哈，今天都是老生常谈的词。我想说说我个人对于这一年当中对于未来的感受。其实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节目可能进不到2019年这样的现状，当时呢也挺忐忑的，我也在想，我说哎，好不容易我特别喜欢然后又特别就是做得很舒服开心的一个节目，还是无法进到下一年去，为什么呢？也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想不清楚。但后来呢突然间就明白了一点，其实呢这个事情其实并不重要，其实上天在训练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面对这样问题的你的状态和能力。因为什么呢，人生你节目不可能做一辈子，对吧？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只要活下去的话，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情况，这个问题和情况它是不会停止的，不管是我们工作的问题、自身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啊工作啊等等各个方面都会有问题，不同的问题，对吧？那我们是要去解决每一个问题呢，还是要先具备这样能够去面对各种问题的状态呢？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后者，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哈。所以说当我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我就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每一次这样的就是说很虐心的感觉过来啊，就觉得啊好像就是很难过的感觉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去把这个劲儿正视它，就觉得这是人生旅途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我们需要具备的就是面对这样插曲的一个状态，哎，这样慢慢慢慢的就平安下来了。所以说呢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具备这样面对未来的这样一种非常稳定的非常平安的状态。那么未来呢前方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都可以去面对， 潘美辰最后的一封信。 这是最后一封信，该怎么写给你？当我发现你的心已无法再挽回，如果让你知道我生命你是多么的重要，是否你还会像从前一样爱我？这是最后一封信，该不该写给你，让你知道我没有一点点的后悔。然而从来在你的眼中我是多么的骄傲，就算伤心难过也不需要安慰。谢谢你曾给我那么多的愁，失落和烦忧，让我在爱情之中渐渐成长。谢谢你总把我想得太坚强，容易负面情绪，所以我也只能这样欺骗自己。发现你的心已无法再挽回，如果让你知道我生命你是多么的重要。 这是来自潘美辰的最后的一封信。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过去。我相信哈，我非常确定的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过去可能做过的一些错事，或者说一些伤痕，伤害过我们的人和事情，久久的留在心里面挥之不去。然后呢，我们在人生继续往下前进的这样的路程当中，又会遇到这样相似的事情和相似的人，总是会让我们把过去这些东西翻出来，去扎我们，去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然后呢就会让我们生气暴躁，甚至是这个本来安排好的事情可能都做不下去了。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对吧？因为我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走了好久。后来呢我正视他呢，也是因为他让我实在是不舒服，所以说我就觉得一定要改变一下。那怎么改变呢？那就是把过去的我觉得真的让我难过的事情呢，完完全全仔仔细细地把它梳理一下，专门抽一个时间把手机放在隔壁屋子里，把它完全梳理一下，想明白这个事情当时究竟是因为什么，仔细地把它给解决掉。然后呢用自己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要记住啊，要找一个自己好的状态去面对这个事情，然后呢去告诉自己这样的事情在未来我该怎么去做，该怎么样去面对，再发生的时候我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和理解就好了。所以说呢，这样去不断的去操练和这样尝试的之后呢，就会发现过去的那些东西慢慢慢慢的就真的随风消散了。那么在未来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会走得轻快一些。 Beyond 乐队最后的对话。 也曾怀念当天深夜抱紧你，也曾明白此刻相聚没永久，只怕细梦沾上泪痕飞进梦里，仍是爱着你，分秒间遗下这段对话竟已消逝去。 心里无言，早已入眠，飘过梦界，留在盖着你的远土，无奈这段对话引进烟雾里。 Beyond 乐队最后的对话，这首歌呢好像相对比较偏门一些哈，不像那些歌啊光辉岁月啊等等这么热门。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要说的一个就是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那种朋友很多的人，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朋友的人，或者说是只有一个朋友的人，那么这样的情况可能都有。那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我故意要提高一下这个格调哈，是我真的想起来这个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份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时引用的一句经典，就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清，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所以说呢，我的朋友也非常少，过去呢甚至没有朋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其实后来就仔细去也是正式分析自己的这样的形成的原因，才发现其实呢是自己的角度和出发点就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各位那些陷于人际交往的困境当中的朋友能够先正视自己，先把自己梳理一下，看一看自己究竟有哪些问题，然后呢再去尝试跟别人交往。因为什么呢，相信大家去可以去总结一下，我们身边那些做得特别好的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都是很柔软的人。所以说呢，大家都喜欢跟柔软的，都喜欢握鹅卵石，不喜欢捏砖头，对不对？就是因为鹅卵石更柔软一些。好吧，时间关系，本来还有两首歌，只能听一首了，那就是来自 Linkin Park 的 In the End， 在最后。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感谢一下吧，感谢文艺广播给我这样的一年的时间来陪伴各位，也感谢这样盛天丽音的这样的公司张世强先生和好多美女士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也感谢我的家人还有所有的听众，感谢你们啊。那明年呢，我也会继续在今晚我们说电影啊这样的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那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Thanks God, Emmanuel, 再见了。 It starts with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m designed as product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Watch it fly by as the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akes life away. It's so unreal.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hold on to didn't even know. Or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I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to remind myself how I tried so hard. In spite of the way you were mocking me, acting like I was part of your propert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you fought with me, I'm surprised it got so. Things aren't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You wouldn't even recognize me anymore. Not that you knew me back then, but it all comes back to me in the end. You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me will eventually